三河电台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福利彩票欢乐无限，多种游戏多重选择， 双色球全国联销，奖池超1亿元，一等奖奖金可达1000万。 福彩3D 三位数字固定设奖，一天一摊中奖快， 20选5，小盘乐透好中奖，万元大奖乐开怀。 七乐彩中盘游戏，30个号码任选7个，百万奖次第开， 排列7排列5，数字游戏讲顺序，开动脑筋乐无穷。中国福利彩票， 以史为鉴，通古至今，评书联播。1033广播书场 41集。而就在此时，那个他生命里的救星出现了，宛如被上天特别眷顾一般。他骑着一匹黑色的战马走过他的身边，俯身之时伸出了那救助的手。跟我走。他的脑海里全是当初他的那句跟我走，宛如活在人世最坚固无比的誓言。他发呆地看着马背上的英俊少年，那时他的脸已经有着不安于世的桀骜。他是他的救命恩人，也是他生命中最亲的男人，北冥秋红。曾经他活着只是为了这个人，为了他爱的人能达成心愿，他甘愿付出一切。他从来不自知，他只是他自己。突然间，他开始感到无边的惶恐。这个男人，这种感觉早就离自己那么远，为何会突然时空回首？为何那种感情的依赖和眷恋仍旧？为何他又为他而心动心痛？不不，他努力地摇着头，想遏制自己再去想，然后失控地用手打着身边的石壁。叶姑娘，你怎么了？彩珠人见他心神恍惚，突然发起狂澜。为什么还是不能忘记那个人？我以为我已经对他忘记，已经习惯生命里没有他，已经放下那不该有的想念和爱慕，为何偏偏又想起？为何？为何？叶金红摇摇头，撕裂的呐喊着，他无法忍受现在的自己还对北冥秋红与有感情纠葛。他恨自己，亦害怕自己会在情感上一再欺骗别人，甚至自己。他曾经有负过青稞，他明白那种背叛的感觉是什么，无视却不能原谅的罪恶感仍在内心不断蔓延。彩珠人看着他如此痛苦，轻轻地握住他拍打石壁的双手，对他说，有些事你或许无法对你身边最亲甚至最爱的人表露，但你可以对我是毫无顾忌，因为我们没有关系，日后也不会再见。虽然不能为你分担心忧，但能让你宣泄出来你是好的。这些痛苦和折磨不应该成为你永远背负下去的东西。叶姑娘，人生长路漫漫，有些事情有些人该放下该卸下，这样你才能走得潇洒，走得更远。我本不应该再想他，是我的错。我明白一个人口不对心的感觉是什么，有时候告诉自己要这么做，可心里偏又那样想，因而如此人才会有那么多的痛苦。不过这不能全怪我们自己，因为我们是人，有时候不是什么都能控制得很好的，因此才更为真实。有些感情需要宣泄，有些感情需要割舍，有些感情又或者只能不说。他问他，你曾经有爱过一个人吗？或者你曾经爱过一个不该爱的人吗？彩珠人摇摇头， 我不知道什么是爱一个人，更不明白什么人是应该爱或者不该爱的，他们的区别又在哪儿？但我明白心生爱意，并以此为生活的一度是温暖的，所以我不想让自己去爱什么人，因为我害怕自己无法承受失去哪个人的痛苦，但我也不想自己失去了爱，因为没有爱的活着是麻木的，犹如坚硬的尸体，内心空洞，活着毫无意义。或许有一天你会明白爱一个人的痛苦，亦或许你永远不会彻底的去爱，因为你已经超出爱情去看待人世的种种，所有的事物其实都有一种规律，而你比谁都能通透的看待他们，因而也不会沉迷去爱。活着总要有所割舍吧，欲望太多总是会给自己平添太多烦恼，我希望我的生活能够简单明了。为了你内心向往的那份简单，你避免少与人接触，避免和人有过多的情感纠葛，因为你明白人与人之间有太多无法避免的矛盾。不过我始终是无法避免与人相处，无法让自己活得简单，因为我终究不能离开人群，无法一人生活，那份孤单和绝望是我所不能承受的。你错了，我并不是为了自己才逃避与人接触的，恰恰相反，我是为了另一个人，所以才不能和世人有太多接触。那个人在你心里一定很重要。采珠人点点头，是的，人人心中都有所想要守护的人。叶姑娘，为了你要守护的人，我们赶快去黄泉之眼吧。他点点头，随他而去。事实上他已经不明白自己内心此刻所想要守护的人是谁，慕容雪还是北冥秋红。当新欢和旧爱相互纠缠的时候，他已经开始有点恐惧的感觉，因为他始终是无法自主的人，因而也活得如此不够潇洒。黄泉之眼，北海之巅一处深邃的泉眼，洞窟之内泉眼散发出碧幽的光芒，泉水从北海之巅引入，经由洞内地下涌出，滋滋不断，暗涌的热浪宛如潮汐一般向他们袭来，丝丝断裂的泉水泡沫声如同黄泉之国亡灵鬼魅的低沉嘶吼，有着撕心裂肺的痛楚。你看里面散发着黄绿光芒的就是黄泉之眼，因为这泉眼外形像是一只眼睛，所以被称为黄泉之眼。我们且要小心，泉水有毒，不要被它喷发的泉水溅到。采珠人再次提醒他小心提防。叶金红点头，尾随他进了洞府之内。当二人接近泉眼之时，那泉眼突然发出一阵沉闷声响，本来平静的泉水突然宛如文龙出洞一般不断向上涌出，黄色的水面突然变成了血腥的红色，让人心生恐惧。这是怎么了？叶金红感觉很奇怪，立刻机警地向他看去。采珠人也觉得有些不太对劲，看着那焦躁不安的泉眼摇头说，我也不知道怎么了，泉眼似乎有些异样，或许是地下的泉水受到地热正开始向上涌来，我要立刻过去取那泉水。他说着边取下腰间挂着的葫芦，然后连忙向那泉眼走去。采珠人已经向那泉眼靠近，正当他拔开葫芦的塞子想要弯腰取水的时候，洞府内突然开始摇晃起来，脚下的岩石宛如漂浮在水面的方舟，开始一块块分裂开来。小心！叶金红在他身后大叫着，此刻他也无法站立稳妥，脚下的地面 开始分裂开来，指尖断裂之处乃是浮于黄泉之水之上。不好，黄泉之眼似乎是醒了，我们要速速离开。蔡主人大叫着，连忙向他跑来。可我们还没取到黄泉之水，不能就这么离开了。下次再取，倘若被冻冷的黄泉之水覆盖，就别想活着出去了。蔡主人大叫着，拉住他就要往洞外跑。叶金红犹豫了一会儿，然后看着他说，你先走，倘若现在取不到黄泉之水，不知道又要等到何时。只见他忽然夺过采珠人手中的葫芦，然后一把推向他腰后，一股力道将他托起，顺势将采珠人送出洞外，自己却拿起葫芦踏着脚下浮动的地块，快速跳跃到黄泉之眼边。那黄泉之眼宛如一头猛兽开始苏醒，不断喷吐着水泡，激溅的水花开始向死洞四周喷射。叶金红忽然飞身纵到洞顶，只见他将腰间长剑插在洞顶，然后翻身下坠，运气旋转着身体去取那黄泉之水。真气从他旋转的身体内散发出来，击落了飞溅而来的水珠，力道快速有力，一连贯动作无丝毫迟疑。此刻他已经投身取到那黄泉之水，快速盖上了葫芦塞子，与此同时双脚脚尖已经夹住洞顶上插着的剑柄，双脚借用剑柄再用力将身体向相反方向回转，犹如灵巧的燕子翻身一般将身体弹回洞顶，拔过长剑，双脚一蹬洞壁，连人带剑一起弹出泉眼，然后借助为全部没入下沉的地块飞身而出。采珠人早在外面焦急万分，却听得洞内一阵轰隆声响，黄泉之水下已经受不了地热，开始喷发覆盖洞府。时刻只见叶金红犹如一只黑色蝴蝶翩跹飞出洞外，他连忙大叫着跑向他，叶姑娘，你这么做实在是太危险了。边说着边看他是否受伤。呵呵，我没事。叶金红笑着说完，便将手中葫芦交给他，然后收起长剑潇洒地插入腰间剑鞘。采珠人见他果真没事，又见手中葫芦已然盛满黄泉之水，不由大为佩服地说，叶姑娘，你真是厉害，真是令在下佩服万分。 哼，一直以来都是我在佩服你的无所不知，如今也换你佩服我一次了。 他笑着说，哈哈，你放心，那就让我这个无所不知的人替你研制解药，助你解除身上黄泉蚊子之毒，让你早日赶回山州。采珠人此刻见他美貌的脸上神采飞扬，有种不一样的美感，忽然明白为何那个人会喜欢上这个女子。此女子果然不是一般人物，她的内心有着一股异常坚强的力量，有时候往往能令她变得不一样。只是她不曾知道，她其实是个能够自己掌握命运的女子。此刻采珠人心想，倘若命途是我们无法掌握，那么我们只能比以往更加努力积极地去面对一切。叶金红，或许此刻我才真正明白，当初我为什么会选择隐姓埋名，遁隐于世。我们本有着不一样的命运，你需要完成你在江湖中的那份使命和担当，与爱情，与恩怨，与你自己，而我只能尽力帮助你，希望有朝一日你对爱你的人能不要残忍，哪怕他爱你所用的方式是错的，也请你手下留情，原谅他难以自拔的错误。 火神山庄，霍庄主已然同夏侯云烈见面，而此刻山周已是一片动乱，昆仑派、丐帮、秦河派、赤莲教、铁拳门、神枪堂、铸剑堡、金蛇门等门派都已经先后杀上了无双宫禁地。与此同时，浮云宫也派出大弟子秦珂从二弟子童冠飞攻上了无双宫。无双宫正可谓四面受敌，孤军奋战。跟随霍庄主前来的杂耍班主一路都张大了嘴巴，吓得大叫，真没想到今日的山州会乱成这样，各大门派为了争夺云荒神剑已经把江湖弄得天翻地覆。霍庄主，我们只是过来做生意的，我看还是保命要紧，不如我们尽快达到恢复吧。夏侯云烈看着猥琐的杂耍班主，从鼻腔内发出几声不屑的嘲笑，然后转过身来看着霍庄主说，霍庄主，火神山庄何时会用上这样的窝囊废？霍庄主从他口中已然听出些弦外之音，自知他是借故暗示跟班窝囊来讥讽火神山庄窝囊。不过此刻他看着夏侯云烈如此趾高气扬狂妄自大的样子，反倒突然间明白霍夫人为何要将杂耍班主这等小人派来做他贴身随从。反而正是因为这个窝囊小人一路来的言行，倒是让夏侯家的人对他们放心了不少。于是他故意装作没有听出对方含沙射影之意，倒也呵呵一笑说，夏侯贤侄所言甚是，火山山庄真是缺少人才呢，哪有夏侯家的子侄们这般英明，个个都这般能干，霍某在山州的这档子买卖还全仰仗夏侯贤侄你了。霍庄主你放心，我二哥早已替你打点好各路官员，山州一行绝对不会让庄主你落空的。夏侯云底看着夏侯云烈说，夏侯云烈微微一笑，然后看向三弟夏侯云迪说，既然是父亲的安排，我自然会尽全力替霍庄主安排，霍庄主大可放心，此番趁乱运送私盐来的正是时候，我保准你们霍神山庄又要大发一笔了。正所谓英雄各谋所图，我也预祝两位夏侯贤侄能旗开得胜，攻下无双宫，帮夏侯家再扬威名。见霍庄主这般说，愈发大大满足了夏侯云烈的好胜心，他哈哈一笑，举起手中的酒杯对大家说，好，多谢庄主美言，让我们共饮此杯，各成所愿。哈哈哈。夏侯云迪也举起杯来，好，云迪一定会助二哥一臂之力。说得好，好兄弟。夏侯云烈满脸笑容，心中已然图谋起自己的计划。而他远远没有料到的是，此刻的夏侯家即将发生一场变动，而引起这场变动的正是那倾国倾城的霍夫人。且说夏侯家人才济济，却也正因此各自都想谋位图大业，也正因此给夏侯世宗带来了杀身之祸。这边山州江湖动乱，而那一边则是爆发了家变，社会都不太平，人与人之间的算计阴谋情仇往往牵动着江湖的安宁。所谓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的地方避免不了就有阴谋，但就不知谁是渔翁得利，谁是黄雀在后了。这霍神庄主自然也有一番打算，而那贴身随从仍旧一番贪生怕死窝囊之相，虽然如此，此刻 他所想到的也不过是如何逃离这是非之地，反而是设在头上一把刀，想的却是那如美似水的叶琳琅。不知道那叶姑娘现在如何，现如今各大门派都想打他们无双宫的主意，恐怕他是凶多吉少，自己倘若能够救得了他，这次他会不会以身相许呢？呵呵，想到这儿，杂耍班主不由自主地呵呵笑了出来，他身后的大块头和侏儒连忙吓得踢了他一脚，见在场之人没有人在意他的怪异举动，才又安心下来，一场虚惊不由冷汗倒贴于身。本集播讲完毕，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 阵阵晚风吹动着松涛，吹响着风铃声如天籁，站在这城市的寂静处，让一切喧嚣分离，只有青山藏在白云间，蝴蝶自由穿行在青天，看那晚霞盛开在天边，人群向西归鸟，神话出这天地，有花香我和你，让我们的世界绚丽多彩，谁让我们哭泣，又给我们惊喜，让我们就这样相爱相依，都只要说再见，相聚又分离，总是走在漫长的路上。只有青山藏在白云间，蝴蝶自由穿行在青天，看那晚霞盛开在天边，有一句消息归你，谁画出这天地，有花香我和你，让我们的世界绚丽多彩，谁让我们哭泣，又给我们惊喜，让我们就这样。 以史为鉴，通古至今，评书吟歌，1033广播书场 42集。这边夏侯家和霍神山庄正在图谋私盐之事，而那边浮云宫内，庄上剑正在接近一个神秘人物，此人刚刚从无双宫出来，已为他带来了宝贵的信息。你说本名秦红居然没有任何异动？是的，公主，那宫内近日可有异样？回公主，除了围攻上来的各大门派扎营于无双宫外，北冥齐红这边倒是没有任何异动，就连右火王叶琳琅也只是偶尔在夜间执勤，以防有人夜袭。这一次可真是进得有点出奇了。庄上剑若有所思地摸着胡子， 疑惑着。公主是以防他有诈？那神秘人又问。 没错，本名青 红这个人很不简单，年纪轻轻就能在短短数年间成名于江湖。我同他打交道这么多年，也知道不少他的手段，可是这次他似乎摆了个空城计，似乎是在等愿者上钩一般。 我也觉得奇怪，可是叶琳琅几次三番问过他何时动手，有何计谋，他都闭口不提。属下倒是觉得他心中自有一番打算，只是不可对人言。 林统，我怕你进入无双宫做卧底有数年，以你对北冥秋红的了解，你觉得他这次会出什么奇？ 那神秘人突然间抬头看着庄上剑，一双浅水双头淡淡一闪，然后悠悠地说： 去居宝帅。 说话之人正是无双宫的林童。原来早在多年之前，庄上剑就安排了林童进入无双宫做卧底，目的只是为了一举歼灭无双宫的这一天。而林童的这个身份，他也未曾告诉过身边的任何人知道，林童也只听命于他。 林童，你不愧是我庄上剑的得意弟子，想法也同我一样，你需再回去仔细观察对方一举一动，到时候把他的整个计划告诉我。 公主放心，林童誓死效忠，一定不辱使命。 庄上剑点点头，握了握手中的指节，做了个全局在握的动作。他心中盘算多年的计划已然一点点达成，一步步在按照他的预定进行着。先歼灭了狼月教，下一个目标便是这无双宫。等他拿到了云荒剑，成为元皇剑的下一个主人之后，他想要一统武林的大业已是指日可待。无论如何，成为武林盟主，他将在所不惜。此局是定输赢的时候了，北冥秋红，这次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哼哼，不过这一次，你再有本事，也是孤军奋战。这样的局势，是否会让你想到当年的云皇帝国？你一定会想到，此刻或许根本无法入眠，因为历史即将再次重现。今日的无双宫便是当日的云荒帝国，这一次你逃不过了。北冥秋红的确如庄上剑所料的那般无法入眠。人其实是很奇怪的，有时候最了解你的往往就是你的爱人和敌人，爱人因为爱你而了解你，敌人则是为了战胜你而去了解你。所以庄上剑也算得上了解北冥秋红的人。此刻他的脑海里的确越发想到了云荒帝国当年灭国的惨剧，不过不同的是，这次会让这场噩梦彻底结束在他的梦魇里，因为他将要让所有的人尝试当年云荒的痛苦，他将成为最后的赢家。 怎么睡不着吗？ 叶琳琅穿着一袭红色的薄纱晚装，鎏金的管边映衬着凤尾的花纹，轻柔的纱卷眼底拖过，一双赤裸的脚踝没有挂着鞋袜，一双光滑的脚踝内有着黑色的刺青，一只单一的凤尾蝴蝶。他轻柔地走到他的床前，然后伸出手去抚摸他的面额，那冰冷的手指如同绸缎一般划过他的面颊，留下了淡淡的芳香。北冥秋红伸出手去抓住他落在自己面颊上的冰冷手指，然后放在嘴边温柔亲吻，贪恋执迷地闻着他指尖的香味。他轻柔地伏在他的身上， 然后用痛惜的目光看着他，那双眼是他无法看透看穿的，他的所有温柔和爱也只能让他片刻温暖，无法抵达心脏太久，哪怕仅此而已，他也想要全力去爱眼前的这个男人。他曾经不会为任何人动情，以为这只是一些无谓的付出，直到今天他突然有种自豪，因为能最后与他同仇敌忾的人起码是他叶琳琅，而不是叶惊鸿。他永远不明白他心里的打算，可他知道他此刻需要他。叶琳琅低下头去，用红色柔软的双唇亲吻他的嘴，他希望他能像在床上爱自己那样永远爱惜他，永远都不要离开他。爱与纠缠着期许，付出总渴望能够得到，最终他明白这一切贪执念头只会成为日后痛苦的源头，于是只能如同失去一只翅膀的蝴蝶，心甘情愿地为这一颗虚无爱情跌伏于自己所爱的人身上。他渴望被他有力的臂弯拥抱，幻想着这样有力的感觉证明了他也害怕失去他，如同自己所爱的那样痴缠于他，甚至无法自拔。琳琅，他亲吻着他，在他的耳边轻声温柔地呼唤他，我在。他伸出花茎一般的手腕缠绕在他的肩上，琳琅，他一再低声呼唤他的名字，如此真真切切。他一次又一次不知厌倦地应着他，依旧温柔。如果他们之间的关系永远都如同在床上那般缠绵温存，可有多好。他宁愿他是温柔的，哪怕那只是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身体的渴望和所求，但也有片刻的温柔和依赖。我会等你的，无论你在哪儿，只要你需要我就会在你身边。他用双手捧起他的脸，看着那张英俊的面容，无法直视的眼眸和干净明朗的轮廓，他如此贪恋执迷着他的温柔美丽，如同一只不知死活的蝴蝶丢失了一只翅膀，仍旧要尝一尝那滴满甜蜜的毒药。他亲吻过他的面颊，他眼睛，额头，唇间，凌乱的吻，琐碎的爱，如同温柔的雨滴，让他失去了自己。我喜欢听你叫我的名字，他对北冥秋红说。我一直叫的都是你的名字，琳琅。他笑着握住他的指尖亲吻。他永远都不会告诉眼前这个逃避情感的男人，他醒着的时候深深切切叫的名字，和在睡梦中却不曾叫过，因为在他的梦里唤着的却是另外一个女人的名字。这个秘密或许连他自己都不曾自知，但他不会说，因为他太聪明了，他不会让他清楚地知道他的心里其实已经爱上了一个女人，而那个女人却是他最妒忌的叶惊鸿。他明白如果告诉他，他就会无情地离开自己。一支犀利的箭忽然穿过帷幔射了进来，就在箭接近北冥秋红的一瞬间，被他防备的起身握住了，一抹发丝瞬间挂于额前。他双眼犀利地看向窗外映照而来的火光，然后看着那只手中的剑，冷冷一笑说，哼，终于来了。叶琳琅惊慌地看着窗外问，看来他们今晚将有所行动。哼哼，就怕他们不来。说到这儿， 窗外已经火光一片，连着传来一阵嘈杂的骚动声。门外侍婢匆匆来报，各大门派人马已经攻入无双宫。琳琅，你宿命无双宫弟子，退回大殿，不得与来者交手。 为何？ 我自有打算。北冥秋红冷冷一笑，然后着衣出去。只见北冥秋红只身出去，他也不再迟疑，迅速穿上了早已准备好的黑色束身夜行服，拿起桌上的兵器，匆匆赶去和无双宫的姐妹们会合。且说这北冥秋红心中似乎早有了一番打算，只见他避过杀入而来的人群，准备去地下室去那云荒剑。就在他走过的一瞬间，一个蒙面女子突然站在他面前，看着他说： 你让我办的事我已经办妥，今日没有人能逃出无双宫。 百名秋红冷冷一笑，然后看着他说： 哼，好。见他要走，他忽然又叫住了他： 等等，我还有话要说。 你放心，我说到做到，从此不再派人追杀你们，你可以离开了。那女子原本仓促的脸突然变得平静起来，然后抬起头看着他说： 希望你说到做到。 北冥秋红目送他离开的背影，忽然稍有走神，一转眼又想到此刻应该做的事情，然后继续走向地下室去。叶琳琅按照北冥秋红的指令，召集了所有无双宫人，退回了大殿。各大门派一鼓作气杀了进来，势如破竹，很快就攻进了无双宫内，却见得一路畅通无阻，毫无防备。见没有守卫阻挡，大家不由得都觉得有些怪异。铸剑堡堡主素衣龙忽然收住手中双锤，挥手大喊就停。他双目向四周环绕一番，然后对身边的锁喉枪冷如环说： 老病夫，你是否觉得有些奇怪，为何我们一路杀进来却没有人阻挡？ 锁喉枪冷如环虽然性格一向孤僻，但和素衣龙却是生死之交，因而两人心中也早有了默契。只见他微微眯着眼向四周打量着，眉头紧锁，然后淡淡地说： 唯恐有诈，我看还是小心为妙。 哼，你们两个胆小鬼在这磨磨唧唧什么，怕就不要进去，我万江恶就不怕，他娘的，不就是一个小小的无双宫吗？全是些女流之辈，还能把我们给吓住了吗？ 那万江恶基于上次冷如环当众羞辱自己儿子万江仇，一直都耿耿于怀，一口恶气如今全都撒了出来，拍拍胸膛，率领铁拳门的人哗哗冲了进去。仙河派见铁拳门先进去了，唯恐他们先得到手，于是也迫不及待地赶了进去，就怕那云荒神剑会落到别个门派手中。见已有两个门派先后冲了进去，其余几派也都开始犹豫起来，一时有些拿不定主意，都相互地看了看，左右打量着，一面看着笃定不动的素衣龙和冷如环，又转过头看看身边的各大门派，迟疑了一会儿，也都一窝蜂般地涌了进去，就唯恐自己落后了。此刻大殿门外只剩下铸剑堡神枪堂的人，这素衣龙见各大门派纷纷如同饿狼一般涌了进去，不由有些不安起来，然后看着冷如环说： 你看个个都像饿死鬼脱胎一般，利益当前哪还有什么江湖道义啊， 江湖道爷的鬼话只是说给别人听的。冷如环边说着边咳嗽向四周看去。老病夫，你说我们要不要进去啊？素仪一楼看着冷如环，一时也拿不定主意了。既来之则安之，进去再说。冷如环旁观四周，并未发觉有何异常，只觉这无双宫是一片出奇的安静。但他也并非怕死之徒，这吓人的小伎俩还唬不住他。二人说完，最终也尾随着进入了无双宫。神剑堡、神枪堂的人马也已经赶到大殿中，却见到无双宫大殿内一片灯火通明。殿内四只青铜鼎内群香袅袅，红色的帷幔挂在殿前，此处并无设下暗符。大殿内左右各站立数十名婢女，又有数百名无双宫女弟子身着白色束身服，个个头发高挽，肩上缠着紫色的金霞绳，腰佩七尺长剑，围绕四周静静站立，只等为首的叶琳琅发号施令。那叶琳琅却并没有任何动作，只是按照本名秋红的吩咐按兵不动，静观其变。铁拳门门主万间恶见众人里并无北冥秋红，不由心里有些没底。只见他粗声粗气地冲着叶琳琅大叫：你们公主哪儿去了？叫她出来见我。灵童大叫：我们公主岂是你这等废物说见就能见着的？他娘的，你这小姑娘是谁？敢出口狂言对我爹说话，你可知我爹他是谁？那万江恶的儿子万江仇此刻又拿出他老子的名号来作威作福，高声嚷嚷着，唯恐天下人看不见一般。姑奶奶才不管你这孬种的爹是谁，姑奶奶才不管你这孬种的爹是谁。林童一番话说出来，万江红顿时惹来众人的一番嘲笑。万江仇本来是要拿他爹的名头来威风一番，谁知又被伶牙俐齿的灵童给教训了，如今被他气得浑身发颤，挽起一双袖子露出双臂横肉，颤颠颠地伸出一副铁拳大叫道：不知天高地厚的丫头，今天我非要教训你不可，不然我就不叫万江仇。万江仇说话间已经跨步向台上的灵童攻去，那灵童也不甘示弱地抽出腰间长剑刷刷向他杀来。二人顿时在大殿内大打出手起来，这万江仇步伐稳健，出手狠而重，倘若真要打在灵童这娇小的身上，可真是了不得的。本集播讲完毕，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 冷酷的真人生。

是绝技的罪。